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没爱你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没爱你我。最后的心哪里去找？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新奇。目前我国养犬人群日益增多，多方协力探索规范养狗的正确姿势。湖北地区的违规养犬将被纳入严重失信名单。今年以来，我国130多个国产一类新药申报临床，4个国产一类新药获批上市，创造了历年最好水平。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政府拟定方案，计划投资200万欧元，加快推动吉普赛人的居住、培训、就业等各项融入工作。欧洲热浪来袭，葡萄牙尤其酷热。近期南部的森林大火，致800名消防人员和12架飞机出动灭火。北京石景山区将在该地区植入民俗文化元素，建设一批以磨石口四合院博物馆、法海寺数字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民俗博物馆区。日前，北京大兴区完成了观音寺街道和旧宫镇总计13条城市无名路的命名，将更加准确的定位和方便居民通行。由美国环球影业出品的《侏罗纪》系列全新篇章科幻冒险巨制《侏罗纪世界二》电影主题展近日在上海环贸商场拉开帷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二，本周出门请每天雨具随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1到2级，天气可能伴有中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在24到29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居庸关在24到29度，青龙峡在23到27度，石渡在24到29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夏天应该怎么出汗呢？出汗可以分为主动出汗和被动出汗两种，主动出汗更有益于身体健康，而被动出汗呢，主要是由于天气、环境、心理压力等造成的。只有运动出汗才是主动出汗，所以在炎热的夏日也要保持适当的运动，运动的量呢一定要适度，能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不能一味追求多出汗。出汗会使身体的一部分水分和盐分流失，所以在出汗后呢要适当补充，可以选择喝常温的白开水或是淡盐水，切记喝冰镇饮料。说起茫茫的大草原，没有人不心向往之，一望无垠，满眼碧绿。然而在张家口孤园呢，有一处比草原还美的地方，这里就是五花草甸。五花草甸是迄今为止河北省保存最完好、植被覆盖率最高、最具观赏性的天然草甸，因夏秋季节盛开的五种颜色鲜花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草甸、华北最美花海之美誉。五花草甸的花期很长，从5月份开始到10月份结束，季节不同，主打花色也会不同。尤其是进入8月以来，孤园五花草甸景区将会迎来一年中花开最盛的季节，黄色、白色、紫色、粉色等5颜6色的鲜花组成一幅幅极其美艳的画面。此时景区呢，平均气温只有17.8度，绝对是避暑纳凉的绝佳去处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中国品牌节已经成为中国品牌活动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宣传展示中国自主品牌形象的综合传播平台及中国品牌链接与提升平台。自2007年举办首届至今，已先后在北京、青岛、贵阳、大连等城市举行了11届。今年第12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8号来到四川成都。合作联系电话0105158-1108。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XP1L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漆面体量30%。 这么厉害，到哪里去贴呢？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达到真正无尘化车间。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集档，电话400-0312-668。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

上现在靠近，双手捉紧只有一片迷惘夜幕里心，谁敢观知觉骤明骤暗慰问，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存在于细节，守时的人做事干脆不拖沓，内心始终遵循着某种秩序感，他们认为提前做好时间规划能大大降低因拖延而造成的焦虑风险。今天久了久，我是英奇，守时也是一种处事态度，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品质。 风，唯有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